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你的眼睛滴落了悲伤心情，化作寒冰冻结我心，我愿燃烧用生命餐桌灯芯，哪怕焚尽也为你光明。我在前方等了你好久好久，你在路上很艰难的走，一切看清你我兄弟友情，待一切看清自云淡风轻，两人同行不同云淡同情，来世的路太多艰辛，只要这福心中最高的峰顶，便可眺望最美的风景。我在前方等了你好久好久，你在路上很艰难的走，等一切甘心的我兄弟友情，待一切甘心自云淡风轻，两人同行同饮但同情，前世的宿命早已注定，长途同行便能改变命运，如影随形来世还同行，如影随形来世还同行，两人同行不同命但同行，来世的路太多艰辛，只要征服心中最高的峰顶，便可眺望最美的风景，两人同行同命但同情，前世的宿命早已注定，手足同心便能改变命运，如影随形来世还同行，如影随形来世还同行。 怎么

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念那么念，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海岸线越让人留恋，总是美得越蜿蜒。我们太倔强，连天都不认，才反对深情一眼之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我开始属于我自己，如果犯错要自己承担。 有一个愿望看来有一点疯狂，哪怕遇到 害怕有一天我会变成你，虽然前路没有微笑的方向。 害怕有一天我会失去了梦想，无论怎样我不熄灭的光， 与众不同的飞翔，生长， 哪怕在角落里独自芬芳，也选择倔强的善良。 与众不同的理想，与众不同的迷茫， 哪怕有人唤起我的悲伤，我选择 怕有一天我会变成你，虽然前路没有微笑的方向。 害怕有一天我会失去了梦想，无论怎样我不熄灭灯光。 与众不同的飞翔，

心中的这月光芒，带领我找到你的芬芳和梦想。 你是心中的日月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日前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斯建交60年来，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保持健康发展的势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2020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对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实行终身追责。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空间 X 射线天文卫星应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计划今年发射，可观测黑洞、中子星、超新星爆发等。教育部副部长沈晓明日前表示，2017年年初，教育部出台了规范高校教师流动的文件，明确提出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完善疫苗管理工作机制，促进疫苗自主研发和质量提升，加强疫苗流通全过程管理。 确定却

起来像火灾，我哭起来就像水灾，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刚好就变成无害。你喜欢喝冰牛奶，我喜欢喝热牛奶，你的冰块加到我的牛奶就温暖起来。你喜欢走左边，因为你说会有安全感，我喜欢走右边，因为我觉得比较浪漫。你睡起来是早上，我睡起来是夜晚，我们一起翻面，一加一等于十粒鸭蛋。我跟你说嗨嗨，你跟我说拜拜，我们看似奇怪，其实默契一直在。我跟你说拜拜，你跟我说嗨嗨，你说奇不奇怪，我们见怪要更怪。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着老太太，老太太去拜拜，小猴子们都好嗨。 我说拜拜，继续坐在说嗨，说真有道理。 你往东走，我就往西走，一直走到最后。 我们在地球的另外一头，一起手牵手，小猴子的大手。 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遭遇，却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但却可以改变自己。其实人和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区别就在于心态。我是雨阳，从今天起让我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乐观地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全世界是你的配角。

些爱恨的边缘，不到终点无法预言谁会在身边。忽然间才发现失去的人早已不再惦念，一声言只听见岁月如风在耳边。呼啸而过你的昨天，在那一站搭上他给的明天，不知开往哪一站是你们的终点。终点也许又是起点，就算风景一如从前，还是蜃楼半山巅，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等待陪着你到终点。得失只在一线之间，爱恨的边缘，终点无法预言谁会在身边。忽然间才发现失去的人早已不再惦念，闭上眼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呼啸而过你的昨天，在那一站搭上他给的明天，只开往那一站是你们的终点。终点也许又是起点，就算风景一如从前，还是蜃楼半山巅，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等待陪着你到终点。搭上他给的明天，不知开往哪一站是你们的终点。终点也许又是起点，就算风景一如从前，还是蜃楼半山巅，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等待陪着你到终点。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公布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成立首个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负责审议网络安全审查的重要政策，统一组织网络安全审查工作。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明确到2020年，地热供暖供热的面积累计达到16亿平方米，地热发电装机总量约530兆瓦，这是我国首次出台地热能相关的全国性规划。日前在科技部召开的雾霾防治专家座谈会上，有关专家介绍，我国已建成了全球最多的大气监测超级站。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表示，全国 PM2.5 监测网已建成，监测站在京津冀布局更加密集，数据通过卫星实时传输，无法修改，可以地面站数据相互印证。世界黄金协会昨天发布2016年全球黄金市场数据，2016年全球黄金需求增长2%，达到4308.7吨，创下2013年以来的新高。2016年中国黄金消费量975.38吨，连续4年成为世界第一黄金消费国。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和发改委四部委近日发布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根据新政，新能源汽车补贴的额度比2016年降低20%，地方财政补贴不得超过中央单车补贴额的50%。

此刻唯你心